啊，都可以受的。咁啊，出家有出家嘅戒，咁所以戒咧就不在家出家都有佢嘅戒。如果你持得好，就好似个物底手机啊，唔漏水嘅，可以装得住。就譬如咧，持戒持得好啊，我哋呢个禅定智慧就生起嚟唔漏失。若是犯戒咧，绝对呢个禅定智慧咧唔生嘅，佢啊基本啦唔好啦，就等于呢个。有窿的胶机多多水都漏下去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念戒。第五呢，就要念无常。那这些多数这个念字呢，就当成这个作伴了。那我们日日都要作伴了。那这两天呢，我都出来很忙啊，那都是送死人，昨日送一个，今日送一个。咁啊，唔系俾啲在人，俾啲出家人。咁啊，昨日咧住着三火葬，今日咧响过年神国火葬一个，咁啊即系两个。两个呢种咧，所以我哋出家人咧，呢个苦行头陀啊，佢有一种咧，就叫做重监字，重咧即系死人坟墓，亦都可以讲死人堆。咁啊，死人坟墓好少一个嘅，都系响个坟场里边啊，几多千千万万个噶嘛。咁啊，点解我哋要响个地方啊嚟到住咧？要接近嗰啲地方咧，实呢地方好多人都唔中意嘅。就等于话，如果呢间屋咧喺一个坟场侧边咧，真系好多人会买嘅，好多人望都唔中意望嘅啊。就因为咧，我哋一个修道人专门去选择呢啲咁样嘅地方啊，来到去住啊，就即系提醒自己啊。呢、这个警觉，呢、这个警觉，就等于话啦，咁啊佢今日瞓响住啦，喂，咁啊日后啦，自己都系总有又系咁噶，所以人有生咧就等于破死刑，只不过咧系自然嘅死刑，就唔系犯咗滔天大罪啊，死呢个国法咧自自己嘅死刑，呢、这个系自然死刑，总有一次。你食到一百岁应该心足啦啩，一百岁亦都冇病冇痛，会走会飞啊，更加心足。但系一百岁满啦，你都要走啦，唔走都唔得噶啦。但系人世间有几多一百岁啊？实际过咗一年啊，唔系欢喜啊，过咗一年咧，等于话你少咗一年，嗰条路近咗一岁啊，唔值得欢喜啊。所以呢个过年咧，从呢个历史上嚟讲啊，年系一种寿嚟。呢种兽咧专门咧危害于人嘅，所以当时嗰啲人咧点样对付佢咧？只有打锣打鼓啊，烧炮仗嗰阵嚟吓佢，啊咁啊结果吓咗佢喎，啊吓咗佢从今以后唔嚟啦，咁啊所以佢每年嗰一日咧，大家打锣打鼓啊，烧炮仗嚟到庆祝，咁啊慢慢演变咧就成为过年一种嘅气氛嘅热闹，而在过年嘅时候，大家恭喜发财。恭喜你身体健康，等于说那个年寿已经走了，不会再给你的年寿自己这个身体有威胁，那么大家值得恭喜一番，我们以后年年都恭喜发财，年年都大家都大吉大利，年年 个都那么增福增慧，即是没了那种恶寿的威胁，那么过年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其实呢也都是说呢，不是一件好值得庆幸嘅事，咁啊即系无常。咁啊，如果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佢真系成日住喺嗰啲地方咧，咁啊，除非你咧系铁石心肠，如果唔系咧，你真系朝晚睇住佢啊，你都有多少警惕嘅，有多少警惕，系话自己总系会在呢个时候咧，好好地你就要走人噶。咁所以佛咧在生嘅时候啊，有一次佢个弟子，佢话某人啊。他说人的寿命是在几间呢，即是人啊，喂，到到什么时候会死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那有一个啦，他说佛啊，他人命在数日间，佛说你未曾知道啊，你即是等于你未曾入道啊，你未曾对这方面呢有所认识。那他又问第二个啊，那么答啦，他人命不在。这个饭食间只是在吃一顿饭，这个都有多少道理啊， 好多人食食下，如果頂咗就走去喎。啊，咁啊呢個都有啲似，但係似啫，唔係個個係咁啊。所以亦都唔能夠啦，定啦，佛亦都反對。佢之後問第三個，呢個人打聰明啦，佢人命就呼吸間啊。我哋咁啊，嗦一嗦，跟住噴一噴。咁你話呢個一呼一吸一停咗啊，冇得玩啦。等於香港人講慣一句話玩完啦。冇得玩啊！仲啲人玩就冇得玩啦，系嘛？而医生判定一个病人肯签一张死亡证嘅，就系、是、用个听筒一听，冇得跳啦，全部都静晒啦，咁啊宣布佢又死咗啦。所以即系一个呼吸不来啊，眨眼都便是来世啊。其实呢唔值得快乐，唔值得快乐啊。咁我哋应该都要试试。而呢個心裏面呢就要念啊，所謂作觀，唔係話叫你好似念經咁啊，無常無常。不過呢亦都可以念啊，你常常念無常無常無常啦，你都聽得清清楚楚，你都唔會偷懶啊。咁啊，但係呢我哋再進一步，仲要自己作觀啊，無常之樂，罪也難免。咁你就好好地啦嚇，自己啊用功。你就唔敢咧過分咧嘅放人，就唔敢過分咧嘅拖拖拉拉啦。咁所以我哋常常咧要練呢個無常，因為在呢個呼吸間。咁所以我哋每日練經到到下午啊，上晚點咧，佢都話日已過得命力除減啊。你過咗一日，你咪少一日命啦。其實我啊～我就同佢嚟個智障，我常常都講啊，包括警惕大家，亦都警惕我自己。我七點半鐘講啊，加下差唔多九點啦，個半鐘頭過咗啦，呢個半鐘頭冇咗啦，我哋就短咗個半鐘頭命，冇得追啊，冇得追，追唔翻呢個半鐘頭啦。你有機會發財，黃金萬兩，你冇機會再買得翻呢個半鐘頭翻轉頭。總之有一百歲呢，你一個半鐘頭已經是減定了，沒有了。所以說事已過都命亦隨減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這個魚塘裡面，那些水日日這個太陽光蒸發了，又沒有落雨，但是又沒有這個人工灌的水，放的水下去，那你說那魚啊，好慘啊。一方面你死咧就發滾，就算嗰啲死唔發滾，唔熱死佢啊，漸漸死乾啦。而啲水魚嘅屍有何樂咧？你話啲魚冇咗水有乜辦法啊？肯定係死啊！我哋嘅人冇咗一面呼吸啊，仲邊是有啊？冇啦。所以大狀都當勤精進啊，好似乜咧？好似救呢個火燒樓上嗰啲火一樣。快快脆脆去救啊！救慢啲就會燒爛咗個頭。等於話我哋快快啲要用功，唔用功咧就會燒咗自己呢個法身，燒咗自己呢個慧命，燒咗自己啲功德啊！咁我哋就要念呢個無常啊！咁啊，從此咧，咁啊，在呢個故事裏邊有咁嘅故事。咁啊，呢個阎羅王裏面，咁啊有幾個人啦，咁啊去到就阎羅王嗰次啦，咁啊阎羅王就根據佢哋一生啊，所做個惡業，就好似法官啊判呢個犯罪嘅人，就根據佢呢個犯罪嘅輕重，咁啊判佢個刑罰咧長遠，抑或係短暫，重刑抑或輕刑。咁好多都苦守鐵儀嘅，冇話講啊！但係有個咧，佢就唔係幾舒服。佢話：阎羅王啊，佢話既然你知道逢係做咗罪嘅人啊，都落嚟呢個地獄，見到你呢個黑面佬黑起個面咁啊，要判我哋有罪啦。點解你唔早早通知我啊？咁啊，等我知得啦嚇。咁啊，就係死咗之後咧，因為人命無常，總有一日咧會死啊。死到呢次就受你指示，你應該通知我提醒我，咁啊等我唔好做咁多惡啦，唔好犯咁多罪啦，係嘛？你嗰下咁啊， 突然间咧，我系耶稣，你就判我犯罪，落地狱。我唔系几心痛啊，原来我得，佢话咁就轻松啦。佢话嗱，佢话你某年某月某日，你系唔系有病啊？佢话啱啊，冇错啊。佢知唔知道病咗耐又会死咧？咁我提醒你已经病啦，你就好啲休养啊，因为病得耐就会死啊嘛。呢、這个就系我第一次咧警觉你。咁呢个人啊，冇话讲啦，系嘛？佢嗱某年某月某日，佢话你啊死老豆，或者死老母，或者死阿叔阿伯阿姑阿婶，有冇咁嘅事？有啊，冇错啊，有啊嘛。喂，佢死得点解你唔死得啊？你又同样死啊？咁你既然佢死得，你又同样死啦，点解你仲唔警惕？既然会死，点解唔多做啲功德？你仲做呢个罪业啊？呢、這个人又冇话讲啊，冇话讲啊。咁啊嗱，佢某年某月某日，你有一种意外，你跌得好严重，有冇咁样？佢有啊，系啊。咁就系啦，跌得你咁凄凉啊，喂，再重你就会死噶啦。点解你仲唔警觉咧？咁啊，嗰个阎罗王咧，举出佢生前好多嘅意外，都会损害佢呢个身体。等于话警觉佢啊，即系人命无常，总会有死啊。点解你仲唔发起个道心咧？你仲有乜话讲咧？就吩咐嗰啲牛头马卒，你就拉我去，你同我拉我去啊，受罪。咁呢个人冇话讲啊。嗱，咁所以我哋听到呢啲咁嘅故事啊，就知道自己谂下，我哋有冇某年某月某日喂上场？唔好话真系唔起得身啊，略为严重啲噶吓，有冇？如果有咧，呢、這个就系阎罗王俾我哋一个最紧要嘅警讯啊！啊，好好地啦，自己用下功啊！啊，咁啊，有冇某年某月某日，或者有咩意外，或者跌得跤，啊，或者咧啊，俾啲滚水淋一淋个手，好痛！啊，有冇某年某月某日死父母、死家公家婆、阿叔阿伯阿姑阿婶？有冇咁啊？梗有啦，系人都呢个啦，冇理由啦，自己石头爆出嚟，梗有父母，梗有兄弟叔伯姊妹，咁啊谂下谂下，既然佢死得咧，我亦咧差唔多总有一日，就应该提起呢个悼念啦。咁重要咧，唔好贪心啊。咁啊，从前呢个阎罗王咧，亦系咧判罪，咁有啲罪咧，佢已经满咗啦，咁啊放人啦，就咁呢个世间嗰啲坐监噶，今年五年。咁就算十足啦，唔好有加佢啦。咁啊坐足年你要放啊，你判嘅系五年啫嘛。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好啦，咁你坐足年就放人啦。咁啊佢一放就放两班，放两班。咁啊有一班咧，佢就谂啊，咁啊我哋再生啦，咁啊做咗好多个唔见咗人嘅事，都系嗰啲违背良心啊唔正常嘅事啦。咁啊经过一段时间啊。就是在这个地狱啊，就这个阎罗王管啦，咁啊俾阎罗王治罪啦，坐监啦。但系我今次都坐满咗阎罗王，放我哋翻人间。哇，咁啊人间险我噃，咁啊我哋都系喺人间里边做咗唔对嘅事，先至落地狱啊。咁啊今次又放我哋翻人间，万一你如果我哋又遭罪，咁啊又堕落。我就不如咁啦，嗱，揾个人咧，派我就派个代表同阎罗王倾下偈，点倾咧？我就跟佢学道理啊！我哋唔中意翻你咁快，但系当然就唔系坐监啦，唔使受苦啦。但系我就希望咧，响呢个阎罗王侧边啦，咁啊，学下呢个做人嘅道理，学到好啦，心地精啦，咁然后你先去打发我翻去人间啦。咁日后我就唔使再。做呢个坏事，就永远唔见呢个黑面佬啦。阎罗王啱，啊你哋必须有善心啊！欢迎，咁啊留佢哋响住。啊，其中有两个呢个阎罗王啊，佢我有个要求喎、啊。咁、啊、你又有咩要求？嘿，我有要求啊！嗱，佢而家下咧就放我翻个人家啦。吓、啊，冇错，你已经冇罪啦。嗰阵啊，我就唔留喺呢处啦。哦，咁原来话得你有权走人。你已经满罪啦嘛，都系我叫放人噶，你分分钟走得。佢话我有个要求，要求乜呢？佢话我要求啊， 佢话少少盐田500亩， 即系你送我翻去阳间啦。咁我亦都唔想话大富啊。我老豆老母咧有500亩田，咁啊佢哋死咗啦，咁我都有500亩田过嚟啦，系嘛？佢话三妻四妾地盐且你啊，我有三妻四妾都唔算多啊，仲要延续，仲要美丽。佢话父为宰相啊，就只当然。佢话我生到呢间老豆做宰相啦，但轮到我做老豆咧，我生仔咧都要中状元啊！嗰个叶头婆听到一肚气啊，佢咪嘈咪嘈咪想停先。佢话你为阎王，都我为你啊！佢话我仲做咩阎罗王啊？佢话我帮你接落佢，应该你做阎罗王，我翻去啦。我要将你嗰啲心愿咧搬嚟我呢处，咁呢个阎罗王就发脾气闹佢，趁你个家伙都唔改啊吓，唔得，仲要咧坐多几年，你太过贪心啦。佢话你坐满咗受苦，帮我放你翻人间，你都做唔好好地啦吓，学做人唔跟阿头先一班人嘅要求佢学，咁你仲要咁贪心？啊！又要500亩盐田，啊三妻四妾不得，仲要盐且美喎。咁、啊、老豆做宰相，你嘅都系中状元，咁啊世界美得晒啦。啊咁仲啲人仲有得揾噶系嘛？唔得，你太贪心啦。佢将呢啲咁嘅盐嘅故事咧，就系警惕啊！我哋嘅人命无常，唔好咁贪心。于常常焉，呢个无常，无常即系唔系恒常。唔是永远不变，咁啊变成咧，我哋自己咧生命嘅光阴啊，好宝贵，好有限，我哋应该要利用咧呢个有限度嘅光阴，你做呢个咧无限嘅功德事，咁呢个人咧先至系一个聪明有智慧嘅人。咁啊，将来所四事，包括第四个六年咧，系一个行菩萨道嘅人咧，应该要学，而其中咧。周夜六时必须忏悔，就是以我哋文咧，所谓四者忏悔业障。我哋点解要忏悔业障呢？就因为业障太多，所谓举心动念啊，都是很多不正常的心念。有咗不正常的心念，就做出咧呢个不正常的事过，令自己造下咧无边的罪业。所以我哋一夜在二六时中啊。我哋常常都要说出自己呢个罪过，藉呢个机会咧忏悔自己呢个罪业，希望将来咧唔好受呢个苦果。咁样咧就叫做咧，所谓第四种啊，所谓忏悔业障者咧，就系咁嘅理律。咁啊向下仲有前边经文，今晚咧就只系讲咗一句啫，所谓言善男子。越忏悔越障者，讲咗呢句： 善男子，云何忏悔越障？菩萨自念我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身口业作之恶业，就无量无边。咁我哋善男子，云何忏悔越障？已经咧系解释过，咁我哋今晚咧就继续讲呢个经文啊。佢话菩萨的自念，我于过去无始嘅劫中，就系讲咧我哋所做呢个罪业，就唔系话今生今世啊，今日今时先至开始做罪业。咁而係我哋有生以來，咁啊從我哋最初最初有咗一念嘅無明，所謂受呢個生死，直至到今時今日為止，咁啊嗰啲罪業咧，的的確確咧，積積埋埋都講唔出咁多噶啦。所以向下有兩句經文啊。他说如果那些罪业是有体相的，即是有实质的，可以用个手去摸得到看得到的呢，即是我们的罪业多到啊，整个虚空世界 都唔能够容纳得了。咁啊，说明啊，所谓嗰啲罪孽之多啊。咁啊，现在菩萨就自己作念，佢话我于过去世啊，无始劫中，即系无始劫以来。咁我哋点解会做罪孽呢？就等于话我哋从边一方面引起我哋去做罪孽呢？佢话由贪嗔痴就发真口意，呢两句经文呢就系最重要嘅。起先就系有呢个贪心，就有呢个嗔心。有这个愚痴心，亦都可以讲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如果没有这个贪心，没有嗔心，没有这个愚痴心，我们就不会做一切的罪孽。所以一切的罪孽的生起，就是由这个贪心，由嗔心，是由愚痴心。咁所谓贪者咧，佛啊，其实佛一大个大悟嘅人啊，佢老人家早就知道我哋有呢个贪心，有呢个嗔恨心，有呢个愚痴心。所以从呢个研究嘅教理呢方面嚟讲咧，佛啊早就教我哋修观啊，即系修呢个观门，就来到对治啊。佢贪心、嗔心，以共呢个愚痴心。咁如果呢个人贪心重，在呢个教义里边咧，就教我哋修呢个不净观啊，即系话从我哋自己呢个身体里，可以讲咧模样咧系干净啊。咁我哋自己时时都要作观啊。咁如果你常常作观，觉得我哋自己无论内边就系心肝脾肺肾啊，外边我哋嗰啲寒气啊，可以讲咧冇一个地方系干净噶，可以讲咧冇一个人仗义添噶，无里边嘅不净，外边嘅不净系冇一个人中意。咁啊，既然咧冇一个人中意啦。我哋仲有乜嘢好贪呢？咁我哋咧就唔好过分啦，去贪求。所以佛咧教佢呢个多贪嘅弟子啊，就修呢个不净观。咁第二就系呢个嗔恨啦。咁嗔恨就系属于咧呢个人咧冇忍欲。如果呢个人咧冇忍欲啊，咁啊，佛就教佢修呢个慈悲观，我哋时刻保持我哋呢个慈悲心。咁啊，佛在世时啊，有一个好得力嘅弟子叫做不离骑陀拖。咁啊，佢呢个老人家见到四果阿罗汉噶啦，系佛一位好得力嘅弟子，证到呢个圣人啊境界。但系佢仍然咧。仲有呢个畜生啊，嗰种啊好自然呢个嗔心嘅习气，咁啊由于佢证咗四果阿罗汉啊，佢每一次过河，咁啊嗰啲河神啊都要将嗰啲水拨开，好似让一条路俾佢过嘅。咁啊有一次咧，佢啊过河啦，咁啊一去到个河边，佢话小皮啊，你断缆。小皮咧即系好似妹仔啦，即系奴皮啊嘛，即系妹仔。咁啊，你要同我断流啊，你要将嗰啲流水咧，将嗰啲河水咧，同我分开佢。咁啊，等我好过。咁啊，但系呢个河神咧系一个女子啊。咁啊，佢每一次听到呢个仙者咁样讲啊，过河小皮断流，咁啊一次半次啦，咁啊都无所谓啦。但是他每天这样过河，每天都这样叫，小皮断流， 好像好伤佢个自尊心。咁啊，有人咧，佢又系咁样叫啦，又系咁样叫咧。咁啊，呢个河神啊，仲有多少咧？所谓沉唔住气啊，佢就去同佛讲，去到佛前嗰处，佢话佛啊，佢话我咧虽然做个河神，咁啊佢阿罗汉啦，系个圣人啊。咁佢要过河，要我截流俾佢过咧，咁我都好应该。佢话不过佢每一次啊，佢好伤我呢个自尊心。咁佢每一次过河咧，佢老就话小皮，咁叫我做妹仔啊。咁我觉得呢个好似好伤我呢个自尊心，就话得你唔好嘈，你等一等，你好似等一等，我啊请佢出嚟啊。咁啊，同你道歉，唔应该得啦。啊，咁啊，呢个河神就好欢喜啊。嗱，咁我能够一同佛讲，咁啊，佛咧就佢哋同我道歉啦。当然乜嘢去都知得晒啦，系嘛？咁佢就等啦。咁啊，佛咧就请人咧就叫呢个不良及婆娑出嚟。各位啦，每一次过河，你唔应该啦，咁样啊，去叫人哋嘅名，叫人哋叫小皮。佢话嗱，家咧佢喺我面前咧，就同你所谓有咁样投诉于我啊。佢话我就希望你咧，就喺个面前啊，讲翻一句客气话。咁啊，不令骑婆娑先不得。佢话嗱，你听住啊。佢话小皮，你莫亲啊，即系话妹仔啊，你唔好嬲。咁即系等于我同你道歉啦。哇，呢、這个河神啦、啊，佢即刻啊，佢话世尊啊。佢去睇啊！佢话佢在你老人家面前，佢都同佢咁啊叫我做小皮啊！佢话每一次过河唔使讲啦，咁啊证明我冇讲大话啦。佢当面面都咁叫我，咁啊当时啦，我同佢讲啦，咁啊何神，佢话你唔好嬲啊！佢话我讲个古仔你听，佢话你缩生好多世啊，唔系一世半世啊！咁啊，佢都系做大官或者做呢个富有嘅人家嘅后一代，就等于话佢啲少爷嘅脾气咧，已经咧系惯咗啦。咁啊，但系同时啊，你就多生以来咧，你都系做佢个妹仔，你都系做佢一个下属。佢叫你就叫惯咗，此其一。第二咧，佢话因为啊。他虽然今生证到这个阿罗汉果，即是没了这个亲恨了，但是他还有他这个多生多劫的种的习气，他这个是很自然的，就是他不是有心去叫你做个小气，而是他这个缩生多生多劫的习气形成，虽然他证到阿罗汉果仍然呢有这个习气在，好似我常常讲嘅譬如，好似嗰啲韩国嗰啲泡菜啊，嗰啲酸菜啊，你真系食晒啦，嗰个樽啦，冇晒嗰啲泡菜啦，你亦都洗过好多次啦，但你一冚埋个盖咧，唔够几多分钟，你一开咧，佢都仲有嗰啲味道响住啦，好难唔洗啊！呢种咧叫做习气，眼系睇唔到，的确呢个樽咧系冇晒嘢噶啦，啊亦都雪白雪白。个个睇到到樽咧，都好似白底得，可算一打开个盖咧，多多少少都仲有啲佢呢个好自然，因为佢呢种咁嘅气味咧太深啦，唔系话一瞬间咧可以能够将佢睇得晒。咁啊，阿罗汉都系一样啊，佢虽然咧佢证到呢个三界嘅阿罗汉果，佢系三界嘅圣人，就是、三界之中咧。人人都要尊敬佢噶，可是佢咧，出生以来嗰种嘅习气咧，都有。咁啊，同时啊，你今日能够做呢个河神啊，你都系仗佢个福啊，因为多生多世都照顾佢，所以咧你就笨到佢个福啊。所以今生咧，佢正四果阿罗汉啊，做个出世圣人，喺世间里边咧，佢系一好有身份嘅圣人。但是呢他因为有畜生的习气，所以你呢就不要怪他， 你千万不能怪佢，你今日能够做何神，你都系沾佢个福而得到做噶。好啦，咁啊呢个何神到呢个时候就冇话讲啦。咁啊，所以凡系一个嗔恨心嘅人重啊，我哋唯一个办法咧就系收一个忍字。尤其是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啊，动不动就讲打讲斗，这个忍字呢，这个慈悲啊，同埋这个忍字呢，好需要我哋啊时时去学习的。其实呢好多嘢呢是好少意思的啫，只要我哋肯让一步，或者呢是退一分，就可以呢化咗呢一件嘅所谓大家咧相碰嘅事干，令佢唔会发生。咁啊，对自己嘅眼前，而同对自己嘅日后，都会咧有好多个好处。所以佛都教我哋，如果呢个嗔恨心重嘅人，佢就最好修呢个慈悲观。我哋以呢个大乘嘅佛法嚟讲咧，因为一切男子啊，都系我个父亲；一切女子都系我个母亲啊。如果平輩的呢，我就好像兄弟姊妹啊，如果比我們細些晚一輩的呢，我當是自己的子侄。咁如果你常常咁作慣啊，你就唔會有咁多嘅親恨。而且在呢個事實上嚟講啊，我哋其實啊每一生每一世呢都係互相為父母，互相呢係為呢個兄弟姊妹。我哋每一生受生啊都有父母，都有兄弟姊妹。咁所以我哋咧对任何人啊，比自己老嘅大嘅，你当个父母长；同啲同辈嘅，你当个兄弟姊妹长；比自己岁数低啲嘅，你当个自己子侄长。咁啊，凡事咧就忍一忍啊，对自己长辈当然你要让步啦，啊，对自己呢个晚辈，你當然要對他提攜啦。如果自己平輩，就應該要尊敬相讓。如果這樣還有什麼好爭，還有什麼好執呢，就沒所謂爭執了。這樣就可以保存自己一點所謂的和平之氣。如果這個人愚痴貪嗔痴，這個愚痴的人呢，他最大的短處呢就不明這個因果。凡是呢个愚痴心重嘅人咧，我哋点样可以知道呢个人？就佢哋愚痴，即系蠢，亦即是得不明事理。咁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知道呢个人啊系蠢呢？其实呢个愚痴呢个蠢，从佛法嚟讲咧，唔系话佢唔识字咁啊，佢哋真蠢啊。最紧要咧就系要明白呢个因果。如果呢个人能够明白因果咧，佢即使唔识字都冇问题，佢都仲系做一个好人。咁啊，唯有啊，佢唔信呢个因果咧，呢个人啊真正咧系愚痴。嗱，好似佢话啊，人死系如灯灭啦，乜嘢都冇啦，死咗啦嘛。咁啊，成个人都冇咗啦。咁啊，仲有乜嘢其他啦？咁呢种咧？就屬於叫斷見啊，等於話冇後世。其實咧，我哋嘅人死咗之後係有後世噶，唔係話淨係今世就算。我哋善因就感善果啊，惡因就感惡果啦、啊。呢種道理咧，總之啊，三世諸佛都係咁教我哋。呢種道理咧，冇法子咧可以咧更改啦。唔係話死咗就算數，如果死咗就算數啦，我仲話乜做咁做好事？唔使做好事啦，唔好話講話咩修行嚟要生死啦，即使係世間上個福嚟，我哋仲使做啫。死咗之後都冇咗關聯啦。其實咧唔係啊，我哋不管話修行，就算係世間上，我哋行於施啊、修橋、整路。都是属于一种自己培植福慧，自己广结人缘，希望来生来生来世来世，还要比今生好，种这个善福 希望得到呢个善福嘅报。咁啊，又有一种人咧，佢就叫做常见啦。佢话唔会堕落嘅。嗱，我今生做人咧，生生世世都做人。佢话如果今生做猪啊，咁啊生生世世都做猪，咁啊变咗咧善恶都不分啦。咁啊，所以生生世世做猪啊，岂不是个冇常识？我哋一生为人，生生世世做人，咁啊岂不是唔怕堕落？亦都唔系。做完猪的业报啊，他亦可以转身。如果他有机会接业佛法啦，依法修行同样可以成佛。我哋现在虽然做呢一个人，应该好尊贵。所谓人为万物之灵啊，人咧系最尊贵嘅。但系如果我哋做错咗事啊，咁啊亦会堕落啊。亦都会啦受呢个恶报，所以唔系话永远啦不跌。咁如果有一种人，佢注定日永远做人，猪永远做猪，或者佢作证话咧死后就冇嘢啦，冇呢个后世报，咁呢种人佢真正系佢哋愚痴啊！呢种人咧真真正正咧属于啦癫癫倒倒啦。咁所以佛呢对住呢种咁样嘅愚痴心重嘅人，咁啊教佢修呢佢哋因缘观。点解佢哋因缘观呢？就係愚痴因愚痴嘅助缘。咁日后呢就会得到啊愚痴呢呢种嘅果报。亦即是呢係讲呢个因果嘅报应。例如一棵树，你想佢得果嘛，任何一种事都有果嘅，除咗嗰啲唔结果嗰啲我哋唔谈啦。总之佢开花又好，或者结果又好，咁佢都有佢呢个种子呀。咁然后呢仲要好啲栽培，淋下水，挖松下啲泥，放下肥，如果大风呢仲要搵条竹仔咁瞓住佢，唔好俾吹断。咁你话费咗几多个心血呀，经过几多个月或者一年，咁啊先至可以得到啦，少少嘅或者开几个花俾我哋睇一睇，也不过几日嗰啲花就冇咗啦。或者一棵好嘅果树，可能经过三两年嘅培植啊，先至可以得到一个果嚟食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就唔系话断裂，亦都唔系话永远啦唔跌。它由一粒种子慢慢变成一棵树，然后开花结果，那就有变化了。那同时我们这样的果子的种子日后开花结果，就是得回这个这样的果，所谓因果亦都不错了。我们就要明白这种所谓诸法的因缘的缘起的道理呢，咁呢个人咧就唔愚痴，但系我哋最进一步，因为依法啊，一切法，总之世间上任何一件事事物物，我哋眼见得到，手摸得到，耳仔听得到，冇一件事咧唔系话因缘嘅。所以在呢个因缘和合呢个理论佛教里边咧，亦都占一个好重要嘅部分，就因为修呢个因缘观，我哋一方面明白万法咧从种种嘅因度积聚而成，但系有善就必定系有坏啊！我哋先先啊观啊种种因缘而成一件事，嗱，好似呢个法会，咁我哋逢礼拜二讲经，或者现在净空法师想做晚晚同各位讲落咗行经，咁啊到时到后，咁啊法师就出嚟啦，咁啊听众又嚟啦，呢个地方又有啦，呢个时间又有啦，咁啊种种因素，咁啊聚会，咁啊呢个讲经嘅法会，咁啊成咯。等到九点或者九点半，我哋嘅时间到啦，咁啊走唔走我都走啦，大家都要翻去休息啦。咁啊，呢个法会咁啊冇咗咯。咁我哋以此类推， 任何一件事都是从这个因素和合而成。但即使一个茶杯，它不会说话，如果你没有泥，没有这个火去焗去烧一轮，没有这个人工去画那些花，才是成一个茶杯啊，没有理由成一个茶杯啊。好啊，所以我先先明白这个因缘的缘起的道理，但是我们进一步呢，就有关呢讲回转头这个贪字，就由于每一件事都是种种因素十合而成，我们就不要那么贪着，不要那些东西了，好像呢真的揸得死死的，一分钱都不放，或者打烂一件事就很不高兴，不需要这样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总之好享受你就即管用，不小心打烂即使是十万元一个都没得挽救了，那就算了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你就会对每一次你就不会贪着。好了，那不会贪着，你就不会起这个爱与共的亲，你有贪着就有所爱，万一这件事坏了，有些人偷了，你的心不舒服坏恨，那你就叫亲了。那如果我们从没了这个意思，我们聪明有智慧，知道诸法缘起的道理，我们进一步缘起诸法本体空寂，有生一定是有灭，有善一定是有坏，这个肯定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，我们就不要贪着，那就去了这个贪心了。那即使呢有什么三长两短打烂，或者人家拿了去，你知道打烂了，或者知道人家拿了，那就是善道，你不要起这个贪爱，亦都不好呢人家拿了或者坏了起这个嗔恨，这个人就真真正正他就波野智慧，就没了这个愚痴心了。所以呢贪嗔痴这三样呢都可以有这个连贯性了。那么佛教我们多贪的人就修这个不净观，多嗔恨的人就修这个慈悲观，多愚痴人就修这个因缘观。那么但是一般人来讲呢，真是能够做到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就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我觉得就不是只是说，而是一种每一个人自己的修养。那如果修养不到就发生什么问题呢？那么下面呢就是叫发真口意，发呢就是发动，发动这个身体去做这个杀盗人，做这个杀生，或者做这个偷盗，或者做这个奸淫，这个口呢就妄语啦，即是讲大话啦，语语啦，讲嗰啲风凉话啦，两口啦，或者啦吓系恶言啦，咁啊呢个口呢做呢个过程。咁啊呢个意就即系呢个心，我哋呢个心里边咧都系生生灭灭灭灭生生，不停咧咁啊心口去造罪。意即系话咧，呢个意咧就包括呢个贪嗔痴，即系我哋嘅心里边咧有呢个贪，有呢个嗔恨，有呢个愚痴啊，咁啊先至发动呢个身做杀盗人，口做这个妄口、恶口、两舌和这个语言。也可以说呢，我们这个心就是个主人，我们这个身和这个口呢就是个奴仆，正式是个妹仔教了。那么很简单呢，如果我的口啊，我的心啊，如果不想我吓，真的好像很颈汗，讲了有成半个钟头了，他这个手呢不会去拿杯水喝的，我相信肯定的，那就加上我觉得颈渴了，那就喝一口吧。那么或者我讲到高兴的阵子，真的好像讲到一下是动手动脚那样， 根本就唔覺得想看。你先至會去谷嗰隻手啊！你冇理由走去啦嚇。嗰、那個心咧唔諗起飲茶，嗰、那個手就去攞茶杯。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反對喎，肯定個手唔會去攞茶杯啦。啊，咁啊，公案咧，佢咧是企得耐啊，企咗半個鐘頭啊。阿葉温張凳坐下，點解？因為腳攰啊。咁啊，佢個心咧覺得就腳攰啊，你先至可以揾凳咪坐低唞下。啊，覺得肚餓啦，你先至個手咧。咁你去買又好，你自己煮又好，你唔得個手，不去買，你個手去飲錢，嗰只腳啊，就先至行到嗰個出嚟飲食嘅地方，你先至有得買。呢、這個好事啊！咁樣講你自己去整食，你就更加咧煩添啊！整啲乜嘢菜？點樣去整？食粉就食面就食飯。一切之一切啊，都是由呢个心咧做主。我哋呢个口同埋呢个身咧，完全咧系被动。咁我相信大家绝对唔会反对啦。啊，当然你话当年听经啊，如果你个心你唔起一个心念啊，啊，今晚系礼拜二就前慧法师讲经啊，咁啊，听晚礼拜三咧系净空嘅法师讲经啊。如果你冇咁嘅心念咧，你呢只脚就唔会走嚟呢次嘅，呢个系肯定嘅。就因为有咁嘅心念，咁啊觉得啦吓，所谓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。咁啊，既然有法师响处嚟为我哋大家讨论呢个佛教嘅道理，而且有一个短时间咧，差唔多晚晚都有。